萝卜回来了。作者：方逸群。雪这么大，天气这么冷，地里、山上都盖满了雪。小白兔没有东西吃了，饿得很。他跑出门去找。小白兔一面找一面想，雪这么大，天气这么冷，小猴在家里一定也很饿，我找到了东西去和他一起吃。小白兔扒开雪，嘿，鞋底下有两个萝卜，他多高兴呀。小白兔抱着萝卜跑到小猴家，敲敲门，没人回答。小白兔把门推开，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。原来小猴不在家，也去找东西吃了。小白兔就吃掉了小萝卜，把大萝卜放在桌子上。这时候，小猴在雪地里找呀找，他一面找一面想，雪这么大，天气这么冷，小鹿在家里一定也很饿，我找到了东西去和它一起吃。小猴扒开雪，嘿，雪底下有几颗花生，它多高兴呀。小猴带着花生向小鹿家跑去，跑过自己的家，看见门开着，他想，谁来过了？他走进屋子，看见萝卜，很奇怪，说，这是从哪儿来的？他想了想，知道是好朋友送来给他吃的，就说，把萝卜也带去，和小鹿一起吃。小猴跑到小鹿家，门关得紧紧的，他跳上窗台一看，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。原来小鹿不在家，也去找东西吃了。小猴就把萝卜放在窗台上。这时候小鹿在雪地里找呀找，他一面找一面想，雪这么大，天气这么冷，小熊在家里一定也很饿，我找到了东西去和他一起吃。小鹿扒开雪，嘿，鞋底下有颗青菜，他多高兴呀。小鹿提着青菜向小熊家跑去，跑过自己的家，看见雪地上有许多脚印，他想，谁来过了？他走进屋子，看见窗台上有个萝卜，很奇怪，说，这是从哪儿来的？他想了想，知道是好朋友送来给他吃的，就说，把萝卜也带去和小熊一起吃。小鹿跑到小熊家，在门外叫，开门，开门。屋子里没有人答应。原来小熊不在家，也去找东西吃了。小鹿就把萝卜放在门口。这时候，小熊在雪地里找呀找，他一面找一面想，雪这么大，天气这么冷，小白兔在家里一定也很饿，我找到了东西去和它一起吃。小熊扒开雪，嘿，雪底下有一个白鼠，它多高兴呀。小熊拿着白鼠向小白兔家跑去，跑过自己的家，看见门口有个萝卜，它很奇怪，说，这是从哪儿来的？它想了想，知道是好朋友送来给他吃的，就想把萝卜也带去和小白兔一起吃。小熊跑到小白兔家，轻轻推开门。这时候小白兔吃饱了，睡得正甜里，小熊不愿吵醒它，把萝卜轻轻放在小白兔的床边。小白兔醒来，睁开眼睛一看，咦，萝卜回来了。他想了想，说，我知道了，是好朋友送来给我吃的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